第48集，我还想要。我爹妈恩爱，不喜欢被旁人打扰，我家也很注重隐私，隔音非常好。刚刚我鬼哭狼嚎，我妈也没来堵我的嘴，折腾出什么动静都在房间内消化掉了。然而听到纪行辰亲口说他和25岁的我在我生活了19年的家里做过爱，我的心情还是极为微妙且不爽。第一次，我不想。纪行辰愣神地回想了一瞬，神情莫名地温缓了一分，点头同意了。我脑回路又跟上我自己了，25岁的我第一次应该也是不愿意的吧。纪行辰前面撩拨纯熟而主动，然而真正躺在床上突然变得反差，翻转性的转换成了被动的姿态，没再拒绝我对他嘴唇的舔舐，很投入的和我接吻，舌尖游移着蹭进我的口腔深处，将我的舌引导进他的嘴里，动情地纠缠着。停下来时，他身体却还是不动作，平稳着呼吸，只是眼神灼热地看着我。我突然反应过来了，我和纪行辰在一起时，我是绝对的掌控者，甚至于从最初的那一次就是我在主导。25岁的我虽然沉闷于表达，却也得到了纪行辰对他很好的评价，平日里体贴有加，装也装得儒雅斯文，而床上时则狼性毕露，以绝对的掌控欲将承受方压制得死死的。这一认知让我有些发疯，有向往，也有对25岁的我的嫉妒。强势如纪行辰，竟也有着这么驯顺的一面，做出等待的样子，对接下来的进度也有些不知所措，又像是在思考该要怎样进行。回想先前，羞怯地蜷了蜷脚趾，眼神闪烁，那么纯熟又那么青涩。我上衣纹丝不动，裤子只解开皮带，神情阴沉，一副和25岁的我同款的斯文败类的形容。纪行辰看我的目光便多了几分痴烈。我应该问25岁的我跟你第一次时是怎么进行的，来找回一点主导权，但我不想问。 陈哥，我不会。 我放低了声音，语调沙哑的很像25岁的自己，说出的话却不像。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教教我。 关于19岁的我提前被纪行辰养成七宝男这件事儿，纪行辰无语了一阵，气氛烘托到这里，于是随心所幸的起身，从柜子里拿出装备。他在我的手指上看了一眼，有些纠结的一撇眉，而后将透明的液体挤在他自己的手上。纪行辰防止我乱说乱咬，让我咬着我衣服的下摆，他一只手做准备，另一只手附在了我身上。我的心彻底乱了，激动过了头，后脊一阵阵的酥麻，没忍住。纪行辰猛住，眨了眨睫毛，表情空白，眼神迷茫，下意识抬头看了眼墙上的表。他的反应生动诠释着，不是他老公的身体的问题，而是我太快。我给25岁的我丢了无数次的脸，都没我这次这么丢脸，我平时也没这样啊。 我穿过来以后，我就没有这么放松过。 你的手太舒服了。 纪行辰轻笑了下，嘲笑的那种笑。我要将脸蒙进被子里哭哭了。 锦城。 季行辰安慰地在我的脸侧吻了吻，这个吻仿佛亲在了我的心上，装满心脏的情绪疯狂叫嚣着对他的喜欢。我对季行辰感情的刻度值向着顶点疯狂飙升。 陈哥，我还想要。 季行辰躺在我的身前，是我梦到过数次的场景，现实却远比梦境要令人心动沉迷得多。季行辰用脚踩着我的胸口懒声道， 按你的感觉来吧。 我试着抱了抱他，手下皮肤的触感如看起来一样细腻光洁。他这段时间似乎清简了些，伸喘时肋骨隐现，腰窄得极易掌握，纤薄的肌肉线条浸润漂亮，胸很好摸，手掌附上去向中间揉，能摸到明显的肉感，上面的两点捏着轻轻一捻，他的呼吸就颤抖着变掉了，白生生的皮肤因为太易着色透着几分娇气，攥一下便是几个明显的指痕。 陈哥，我进来了。 你的礼貌能不能用对地方？ 我就没再克制，掐着他的腰，将他更近地拖向我，紧紧地贴了上去。季行辰眉毛颦着，额头上发了一层潮乎乎的汗，咬着嘴角，腿根一抖一抖的。季行辰神情隐忍，用眼神询问我为什么停下来。 要继续吗？感觉你很难受。 没事，进来。 或许他也在紧张着，身体再可以放松，还是僵硬的厉害。 等等，还没完吗？ 还有差不多一个拇指的长度，我不好意思明说，拉着他的手，让他自己感受。季行辰像是我在带他做一件很色情的事情，整个人都热了一度。我反应了一下，突然觉得这样做确实有些羞耻，和他一起红成了煮熟的虾。 先动一下吧，一会儿就可以了。 季行辰好诱人。 这具身体的肢体记忆又像是没有了，19岁的心思和性事都是冲动又暴烈的，我凭着本能按照心跳的频率快速地动了起来。 你慢点。 季行辰像只吸嗨了猫薄荷的大猫，喘息里多了愉悦。我刻意关照起他的弱点，季行辰咬着指节忍着不叫出声音。他一会儿在我的心上，一会儿在我的怀里，像一道晃荡的白浪，变成了反复沉浮在水与天之间波光粼粼的月影。我悄然检查过季行辰身上每一处，确认没有被别人碰过的半点罪证。我咬上了他的后颈，留下一个需要遮挡的记号。季行辰仰着下巴，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。我蹭了蹭他汗湿的发梢，在心脏里跳动的喜欢密密麻麻的变成黑色的嫉妒。我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和他耳语。 陈哥，你在叫谁？ 叫你。 我爽飞了，季行辰对我的评价只有真诚的三个字， 活真差。 本处男100分的快乐变成了10分的心塞。 我学东西很快，下次会做得更好的。 他只深意地看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纪星辰洗过澡出来时，我已经换好了床单。等我洗完澡，纪星辰已经安静地睡在一边了。方才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无稽的梦，但现实是有迹可循的。他背对着我的脖子上还留着我的标记，就在我满心欢喜磨磨蹭蹭地贴近他时，纪星辰突然开口： 确认了吗？你现在还喜欢我吗？ 喜欢，更喜欢了。 我有些羞涩，但态度诚恳地保证： 我会好好对你负责。 不需要。 纪星辰抬手摁灭了灯，像是吸掉一个才诞生的希望。 我也确认过了，你的喜欢和负责我都不需要，就当没发生过关系好了。